紧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得不够高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。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 很多大一新生这几天已经去大学报到了，如果说你的家人想要送你去学校的话，就不要因为觉得丢脸而拒绝了，这不是不独立的表现，也不会有同学因此笑话你。这段经历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了，会在今后的日子当中给你很多温暖和动力的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，明月朗相对于年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取孝道，唯独我 离别无法慰亲朋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心又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。唯独我离别无法慰亲朋，轻弹曲韵梦中。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我希望有一间温暖的房子，书架上面摆满书，条窗上面可以看得到美丽的风景，屋后有猫咪，有水彩，有阳光，偶尔研究一下烹饪，做出美味漂亮的菜，或者做做手工服装包饰，拉上好朋友逛逛街，拍拍照，看看风景，学习一下摄影和 PS， 摆弄一下花草，这是不是你向往的生活呢？ 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晚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，

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生活就是在一个个感叹号和一个个问号之间的犹豫而已，希望你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不想要的又是什么。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，那么和经典969主播一起旅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即日起，经典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遇见最美的风景，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，